日冇新增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卫生部门公布，当地最后一名嘅患者喺过去48小时冇出现病征，解除隔离，宣布当地再冇任何活跃病例，系自2月底以嚟嘅首次。总理亚德恩公布，将因应疫情实施的社交距离限制措施，午夜起下调至最低级别。除了维持国家边境封锁之外，其余包括国内的公共运输、零售、本土旅游、公共和私人活动的限制将会解除，亦都是太平洋地区首个解除限制措施的国家。当局又宣布，今个周末恢复榄球比赛的时候，观众可以全面进场。亚德恩形容是一个里程碑，强调抗疫工作未完，回到疫情之前的生活并不容易，政府将会致力重建经济。天气方面，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雷雨，过去几个钟头本港大部分地区录得大约30毫米雨量，而大埔和荃湾的雨量更加超过100毫米。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朝早仍然有雷雨，随后几日炎热，天色好转。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傍晚6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757点，跌11点，总成交金额1,064.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37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215点，升35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28.2跌6蚊，美团点评152.4跌6.6，汇丰控股40.7升2毫，小米集团12.96是跌6仙，盈富基金25.16升2仙，中国平安82蚊升6.5，阿里巴巴211.8跌4毫，港交所293.4跌8毫，中芯国际19.88升1.8。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英镑9.83，瑞士法郎8.046，澳元5.403，加元5.772，新西兰元5.049，欧元8.7506。每百日元对港元7.0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342。日经平均指数报23,178点，升314点。港金现价报15,625蚊，跌17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94.98美元，卖出1,696.1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报告意外事故先啦，咁就喺呢一个新界啊，大老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城门河锦泰苑澳对开快线咧，因为有意外啊，咁而家都几多车噶，咁啊塞到过咗水景北分区基地嘅大老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喺锦泰苑对开快线咧，就因为意外嘅关系咧，就受到阻碍嘅龙尾过咗水景北分区基地。之前咧葵涌道去荃湾方向喺玛嘉烈医院对开咧都发生过意外事故，意外清咗场噶啦，不过就多车啲啦。隧道方面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近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去湾仔之路都很多车，龙尾都分别去到香港仔隧道的黄竹坑入口。现时香港仔隧道北行红隧方向要实施间歇性通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其他的路面交通情况，咁啊，较早前九龙区咧，观塘嘅协和街近住晓光街嗰度咧，因为路面维修嘅关系啊，协和街下行去观塘道方向，近晓光街嘅慢线咧，曾经有封路措施，而家工程完成啦，封路就全部开翻晒。不过咧，近住晓光街嗰段嘅协和街来往方向，交通都系繁忙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还世间变幻事情，当一瞬的汽水 星期六下午的3:14，开始两个钟的骚动音乐。先问你的林家谦，新的派台作品叫做《一人之境》。至于跟着这一首是新收到的派台作品，可以说是《一人之境》的极致的呈现。来自 Sensa 的 Acapella 有这首新的派台作品，作曲有冯永琪，填词有周耀辉，新歌的歌名叫做《我一伸手抱住我》，很有那种孤独的感觉的。 至于跟住呢位歌手，佢就话唔紧要，佢会伸手出嚟抱住你。 谁每天沿着伤口手臂割花，长袖心中早已结疤，长夜卷缩一角做惯，还有他潜伏抑郁的那个。平静看着别人吵架，承受鞭打与血不散，城内许多人满身伤痕，仍独自哑忍，游历于苦难，每天修行做证人，让你难过会求神，心急如焚，惊慌太近，诗歌中找养分，天天渴望翻身却被困，仍有我痛恨，一起留神，不管远近，伤心请找慰问，哭出眼泪都窒息的恐怖到访，同伴对面突然沮丧，能活得轻松有几个，城内几多人住起伤痕，人浪内打滚，由痛苦践踏也不呻吟，仍埋藏自己，心急如焚，惊慌太近，诗歌中找养分，分享也是一种养分，明白你亦背负太多，明白你就跌入笑神，不管远近，伤心请找慰问，即使我共你不算最亲，难过更要与人同行，小心孤单会上瘾，不需把伤痛软禁，漆黑心烟中找 邓小秋自己亲自填词嘅新歌，作品嘅名称叫做《与人同行》。跟住我哋呢首嘅新歌咧，就系今日新收到派台作品嚟嘅，唔止系同你同行，仲应承同你打一场嘅硬仗。 谁可这身保卫烽烟里无常势，无办法以一挡百看宇宙。难阻每刻消逝，纵气力枉费，唯独你前来就杀出重围，各去守时代的岗位，立明日信誓。变化系土遁或冰火魔法，航道上都很请任意发挥，剑术 在浪客壮丽，或你怕死像我妻，要是同路去，未怕乱世。好比个性没流露，出狗也拼命狂号，各自其化，要各自变好。谁可即身保卫奉献里无常世，无办法以一当百，看宇宙摇曳难阻，每刻消逝，纵气力枉费，唯独你前来就杀出重围，各去走时代的岗位，立明日生死。你画像内你脆弱，可暂后侦察风向，然后为身边的呐喊拍掌。假使碰上是残酷，多得索魄再回复，血已渐满，哪会有退缩？神光始终不灭，烽烟里银魂里同面对，每刻心碎，哪怕又流泪。如果要把鬼灭，要恶人粉碎，唯独你前来，尽处跨过去，你我他能互相组队，路遥没顾虑。 新嘅呢个嘅派台作品，作品名称《鬼灭之刃》。嚟到三点半钟之前咧，就系佢想话俾你听，喺呢个乱世嘅之下咧，唔只需要有战友嘅，仲需要有一个网络嘅乱世情人。名字叫做 Serenity。新歌《网络安全隐患》。 Hi, Gwendolyn. You are securely connected to our very private network. You may now start browsing.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海洋公园今个星期六重开，除了部分的小童65岁或以上的本港居民之外，所有的访客需要凭门票在海洋公园网站预约14日内的入园日期，最多8人一早到访，入园的时候要出示预约二维码同登记的门票或者全年入场证。海洋公园亦都推出港人专享优惠，成人可以7折购买门票，11岁或以下的小童免费进场，休园期间生日的市民，即是1月26号至6月12号期间生日的市民，可以在恢复营运1个月内免费入场。海洋公园话将会加强景点、机动游戏和设施的清洁消毒，所有访客和员工必须在入园之前量度体温、戴口罩。在恢复营运头2个星期，公园整体访客容量将会减至1/4，其后逐步提升至1/1，个别景点访客容量就会减低1/1。政府公布派发10,000元的安排，将会在今个月21号开始接受登记，出年12月31号截止。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今次收集的资料和建立的系统会保存，政府未来有相关计划的时候可以重用，已经咨询私隐专员公署和律政司的意见。陈茂波说，今次派遣涉及的行政费要视乎有多少市民透过电子登记，书面登记涉及较多的程序，行政费会较高。财政预算案预留10亿元作行政费，预计初步的估算行政费不会超过5亿元。小四至中二的学生今日复课，有小学生说好开心可以翻学，有家长说终于可以松一口气。有多名居民确诊新型肺炎的沙田沥源村六泉楼附近的圣公会主峰小学表示，有不多于10名的学生住在六泉楼，如果有家长为仔女请假，不会当学生旷课。另外，由于跨境学生未能够同步复课，荃湾商会学校有大约40%是跨境生，校方安排网上实时授课，俾身处内地的学生亦都可以经网上会议系统同步上课同步上课同埋发问。校方又决定将小五程分试推迟至9月举行。统计处一项关于香港人口吸烟情况的调查结果推算，全港大约有637,900人是烟民，占全港所有15岁和以上人士的1成，同2017年差不多。在习惯每日食烟的人口中，平均每日吸食大约13支烟，数量亦都是同2017年差不多。调查去年4月至7月进行，访问了1万个住户内的目标对象，调查结果亦都是显示，如果包括有吸食其他的烟草或者相关产品，例如加热烟、电子烟、雪茄、手卷烟、水烟和用烟斗食烟的人，就大约有652,000人有每日食烟的习惯，占全港所有15岁及以上人士的10.5%，比2017年高0.4%。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展望明天早仍然有雷雨，随后几日炎热，天色好转。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9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傍晚6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762点，跌8点，总成交金额1,136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37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215点，升35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 腾讯控股428.4跌5.8，美团点评153.7跌5.3，汇丰控股40.75升3毫，小米集团12.92跌1.2，阿里巴巴211.6跌6毫，中国平安81.95升6毫，盈富基金25.16系升2仙。港交所293.4跌8毫，中芯国际19.8系升1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日元109.58，瑞士法郎0.964，加元1.342，人民币7.072，英镑对美元1.269，欧元对美元1.13，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652。日经平均指数报23,178，升314，港金现价报15,625，跌17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91.77，卖出1,692.69。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报告意外事故先啦。喺呢一个呈祥道嘅九龙区啊，呈祥道去观塘方向喺龙翔工业大厦对开，即系近住蝴蝶谷道嗰度附近啊，快线有意外嘅。咁啊，现时嗰段嘅呈祥道嘅东行线咧，交通比较挤塞啦。呈祥道观塘近住龙翔工业大厦，即系蝴蝶谷道附近有意外，快线受阻，交通比较挤塞。较早前咧，大老山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城门河啊，锦泰苑对开都发生过意外事故，清一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菲林明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去湾仔嘅支路龙尾就分别去到香港仔隧道黄竹坑入口啊。咁现时香港仔隧道北行红隧方向要实施间歇性通车嘅。红隧九龙入口淨係公主道比较繁忙啦，龙尾康庄道桥面。一般嘅路面交通情况，港岛中区德富道中呢，因为部分路段要进行电车路轨工程，德富道中去金钟方向近住林士街交界嘅右线，而家只係俾电车行嘅啫。咁现时嗰度嘅交通呢比较繁忙少少嘅，经过时间大家就小心啲啦。新界西贡嘅北潭涌路因为冧山泥嘅关系，北潭涌路近住屋头嗰段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另外飞鹅山道部分路段都是因为冧山泥嘅关系，介乎百花林路至到基维尔营地一段是暂时不能够通车的。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6.9 FM 96.9 FM 96.9 FM 96.9 FM 96.9 FM 96.9 FM 96.9 FM 96.9 FM 96.9 FM 96.9 FM 96.9 FM 96.9 FM 96.9 FM 96.9 FM 96.9 FM 96.9 FM 96.9 FM 96.9 FM 96.9 FM 96.9 FM 96.9 FM 96.9 FM 96.9 FM 96.9 FM 96.9 FM 96.9 FM 96.9 FM 96.9 FM 96.9 FM 96.9 FM 96.9 FM 96.9 FM 96.9 FM 96.9 FM 96.9 FM 96.9 FM 96.9 FM 96.9 FM 96.9 FM 96.9 FM 96.9 FM 96.9 FM 96.9 FM 96.9 FM 96.9 FM 96.9 FM 96.9 FM 96.9 FM 96.9 FM 96.9 FM 96.9 FM 96.9 FM 96.9 FM 96.9 年十年，做之前想一想，为自己屋企人同将来谂清楚后果，犯法就系犯法，一定要负责。 二台六月Summer Fun， 糖水滚糖鱼，主持大兜乱， 亲上再加亲。 星期一至诚推介 东音乐遇上话剧，骚动音乐，黄耀祖以歌会友。 敏感时刻有天仪嘅塔罗时刻， 二台六月Summer Fun，真系噔噔噔噔噔。 KB 啊，其实你咁多个纹身，有冇一个半个系因为迷信所以纹嘅咧？ 有啊，呢、這个纹咗就长长 good show 咧。 咁呢啲 show 唔知包唔包开麦嘅咧？ 哦，咁又唔、啊？ 哎呀，仲谂住嗌你嚟做师兄祠堂，可保平安添。 嗱，得，冇问题，再纹多个咯。六月八号起，一年两个礼拜， 星期一至五晚上12-2 ，KB 凌子维 师兄祠堂。 你仲有位咩个身？ 纹咗先拎出嚟俾你睇下。 骚动音乐 ，We listen to you every day。骚动音乐 ，I like the song that you just played。 上一辈嘅人成日话佢食盐多过我食米，我就想讲啊，我俾咩？我俾 like 多过佢俾菜啊！ 其实唔使咁执着嘅，不如我哋平心静气，用音乐作为沟通嘅桥梁啊！骚动音乐，以歌会友。 是跟电台的同事呢即是交换啲音乐呢这个环节来到今次是第二次啦。 是啊我哋欢迎黄耀祖先啦。 Hello, Eric, hello, 阿琼 hello, 各位骚动音乐的朋友你哋好 ,hello, hello。 佢有一种真係做緊晨早节目嗰种 energy 同嗰个气 质。咩晏昼做节目应该都有 energy 㗎大家。 唔係我哋 energy 晏搞咩唔通。 我哋系嗰啲 melody 囉。 Sorry, 我忍唔住我涌出嚟啊澎湃入边囉。 因为其实呢我每朝头早呢听佢哋三个打招呼呢。 其实都好攰你应该都听都觉得攰。 我正想讲 要嘅朝头早讲早晨啊嘛，系咪都合理啊，系咪？但呢个 energy 又真系几攰啊，我都唔否认啊吓。所以到而家晏昼，喂，瞓噶啦，其实就嚟啊。 咁又唔使。 啱噶啦，你用呢个 energy 啊，因为通常我哋同你讲唔好瞓啊，就收工噶啦。喂，但今日咧，我哋就系邀请阿黄耀祖啦，即系同我哋又分享一下，即系佢平时即系中意听啲乜嘢嘅歌，有啲咩古仔收埋咗喺后面咁样嘅。 嗱，我今日拣嘅歌咧就系、是、未必。其实四首都未必是我平时最听得最多嗰类型嘅音乐嚟嘅。但係你哋嘅监制同我讲最好有啲故事㗎嘛係咪咁我真係度諗喎其实呢即係做人都做咗几十年啦係咪都去到就嚟入坟墓九十几岁嗰啲阶段咁样啦。咁即係原来呢几首歌特别地唔係接触最多。但係有啲故事喺后面都觉得可以分享一下嘅、哦。 但我好奇反而好奇就咁你平时听啲乜嘢㗎 我又几懒㗎喎。我咩。我讲听歌嘅类型系啦， 我哋都冇人 我自己 Sam 虚啊，你明唔明白？ 你想我哋去嗰方向再问多啲 直接去嗰方向啦。咁样我改过佢几首歌啊，咁样系咪啊？ 即系流行曲又听， 流行曲听得多嘅，咁主要都系 pop 嘅嘢会多啲啦。华语歌系，因为我自己咧有一样嘢系。歌詞我覺得咧點樣去講一個故事好緊要、而我覺得好多國語歌嘅作品咧、就算你對比起其他嘅語言咩都好啦，佢哋去表達得嗰個畫面咧、那個故事咧係、我最投入到嘅，咁所以咧、國語歌我係聽得多嘅， 係，所以今日其實佢都有一首係國語嘅作品嚟， 係啊， 同埋我覺得 配合翻嚟啊嘛，都要啊，琼係咪 咁俾面啊？得一首啊， 我好有禮貌㗎， 有冇咁公平啲嘅咩？ 四首啫喎，咁樣 你想點啊？ 但係其實我覺得佢啲歌咧，必須要講真估唔到嘅， 係， 同埋咧，我覺得係估唔到，你估到咩？你覺得估唔到？ 因為我冇估過。 你咁好奇咯？我都請啲同事上嚟，我都會好好奇，估佢哋揀邊首。 哦、，OK。你咁，你原本 expect 佢係揀啲咩㗎？ 我以為佢會揀啲新少少嘅歌。 大家利是啊，真係我有㗎，俾監製 cut 咗啊，揀咗啲即係代表即係好似自己唔同階段，譬如呢五年、呢十年咧，其實聽英文歌會更加多嘅。但佢哋就覺得不如華語歌啊，咁我都冇問題，首都揀㗎咁樣。 好啦，咁我哋先揀第一首啦，即係揀第一首啦。呢、首你估唔估到啊？ 估唔到， 我都估唔到啊！話俾你知， 係咩？古巨基嘅《羅馬假期》喎。 係啊， 點解你估唔到咧？ 其实你问我系咪特别中意呢首歌？唔系，我觉得呢首歌好听嘅。 即系拣一首唔中意嘅歌。 又唔系唔中意，但我就话有故事啊嘛。其实当年咧，即系讲紧真系二十年前，呢首歌应该有二十年前到啊，系啦。 中学嘅时候。 系啦。即係我死咯！我又大過你添啊！你小學添 啊！ 你走啦咁， 做咩要走啫？ 你搞到我突然之間而家好似揸住拐杖嚟做呢個節目咁樣。 主持平均年齡唔夠高啊，仲要我走， 靠曬你啊！係咪真 係？咁我定位再清晰啲嘛？ 即係已經係我同波成阿欣已經放假啦，我同波成喺度捱住，幫大家。 其實我同你爭幾年㗎啦，不過我自己中意聽一啲係啦，呢一首歌講翻啦都係。其实呢首歌个故事就是我当年去考演艺学院唱的一首歌来的。 嗱，吊鬼嘅喎，點解咧？佢哋有三個 interview 嘅，第一個 interview 咧，你就要揀一首你自己選唱嘅歌啦，你要揀一個自我介紹啦咁樣嘅。咁但係其實我入演藝學院讀書之前咧，我係一個舞台劇都冇睇過，一個音樂劇我都冇接觸過嘅。咁我哋係小組咁樣入去考試嘅。咁我就係諗住啊，呢首歌好似同朋友去唱卡拉 OK 嗰陣時，咦冇走音啊，好似唱得到、啊，又一定要唱一首歌咁樣嘅時候咧，我就揀咗古巨基嘅《羅馬假期》入去咧，應考香港演藝學院嘅第一 round 嘅面試啦。咁佢哋小組面試啊嘛，即係同時間有四個人入嗰間房嘅，我就係排第四個嘅。我就見到頭三個人咧，佢哋就唱曬嗰啲咧啊 Les Mis 嘅歌啊 ，Rent 嘅歌，即係唔同 musical 嘅歌啦。跟住其實我入面已經覺得，哎，好尷尬。我準備咗嗱，本身人哋首歌冇事㗎嚇，只不過我實在太唔了解，原來去到演藝學院，佢哋唱歌係 musical 嘅歌，我就揀咗首流行曲，仲覺得自己好似唱到好有 feel 咁樣嗰啲咧。 你轉 musical 腔去唱呢首歌 都唔掂㗎，咁樣你冇準備到啊嘛。同埋佢哋有一啲叫做自選獨白嘅嘢。咁原來自選獨白嘅意思咧，就是、你要喺一個劇本度揀一段裡面嘅內容，你演繹嗰個角色出嚟。但我以為自選獨白咪即係自我介紹咯。咁我就攞出嚟做自我介紹，唱咗一首流行曲，做咗個自我介紹，我竟然都有得去 second round。 佢哋有三個， 你之後夠另類可能點解要咁？ 我有問過 King Sir 嘅，因為嗰年咧就係 King Sir 坐喺 panel 度咧，即係佢退休噶啦，佢就揀埋呢一年嘅人咧，佢就退休噶啦咁樣。邊有人自選獨白就俾你 show 下你嘅演技啊嘛？你自我介紹做乜嘢啫咁樣？我真係唔知啊，對唔住啊咁樣，因為佢話但係話唔緊要，但係佢最緊要咧係睇你個 quality， 你有冇呢個心啦？你有冇咁樣嘅態度啊？你有冇咁樣嘅可塑性啊？咁咪覺得你勉強可能有嘅，起碼你犯咗啲咁樣嘅錯，你都冇面紅啊，起碼你夠面皮厚啊，係咪？咁佢就會覺得睇你有冇 potential 呢一樣嘢更加緊要嘅。 嗱，我唔知呢一個策略嚟緊，如果你想考演藝嘅話，仲 work 唔好亂試啊，乖啊！ 有啲嘢都真係有就嚟有20年嘅歷史啦，係啊，朝代都轉咗幾個，唔好亂咁學啊，大家 係啊，所以就揀咗古巨基呢首《羅馬假期》，打幻想下黃耀祖當時。20年前 不是当是唱 K 咁唱去 interview 喎、 啊。其实呢一首是 但我成功啊。 是恭喜晒恭喜晒。 夜看到罗马假期，再看着那套好戏，我想起你迷住了漂亮女星，长得多美，持续你一双眼睛，望着便会飞，飞八小时，我找到你，太美了，我活在这场戏，一边吃甜筒的你，我与你一边说。一边笑拍照吗？这镜头这一秒，只拍了一出戏。罗马的假期，最爱的主角是 me and you， 我要一起步进教堂，迎娶你。小酒吧，我跟你分享这啖茶，漫天落霞，还要共你到许愿池，愿你我厮守这辈子，下辈子。一边吃甜筒的你，我与你一边说，还一边笑，拍照吗？这镜头，这一秒，只拍了一出戏，罗马的假期，最爱的。 觉是 me and you， 我已手中钻戒戴上你手中，迎娶你。 听完就是黄耀祖拣嘅第一首歌啦， 系 古巨基呢首《罗马假期》啦，跟住之后到下一个阶段啦，我哋跳去边个阶段？你拣咗边首歌？ 呢个阶段系我读紧演艺学院嘅阶段。其实有一段时间咧，自己读到冇咗信心嘅，因为嗰阵时我成个课程系五年嘅，要读两年嘅一个 diploma 嘅课程啦，跟住读三年嘅 degree 啦。呢一首歌嘅出现咧，就系我读 degree one， 即系第三年嘅声形堂。我哋要讀唱歌嘅咁樣， 其實再唱多次 古巨基啦。有諗過嘅，唔使咩啊嘛。但因為老師今次有另外嘅要求，咁我就揀咗呢首歌。但我要講翻少少咧，就話點樣讀到某一啲時候咧，好似冇乜信心咁樣咧。其實嗰年嘅學期初咧，我係好幸運地，我攞咗嚿 scholarship， 所以我先至可以完成到課程。我本身係呃屋企人嘅，我係諗住咧讀完兩年 diploma 咧，我就翻去電台嗰度唔係電視台嗰度工作，因為我考 APA 之前咧，我係喺有條線嗰啲電視台，而家都接咗講得啦，係咪？係啦，我喺嗰度係做音樂台嘅主持嘅，係啦 VJ 嘅，係啦 YMC 嗰陣時係做。咁但係覺得自己需要多啲 input 嘅時候，你又唔知啊嘛，你行開啦。呢啲係咩？ 無知苦如 集體回憶啊，乜都唔知係啦。 而家後生係罪嚟㗎嘛，我明啊，我願意承受你哋嘅責罵，好唔好？ 我攞咗玻璃俾你跪㗎啦，跪啦！ 我哋相親相愛。相親相愛啊嚇！我係諗住讀完兩年咧，我就翻去電視台度做嘅。屋企係唔夠錢供我讀大學嘅，其實咁因為話兩年啫嘛，阿媽兩年，你知道讀大學都唔平又唔貴咁噶啦，係咪？突然之間你讀多三年，同埋佢會覺得嚇。你唔係話諗住讀完兩年之後翻去電視台度做有得賺錢嘅啦咩？你而家幾十歲人，你先至，因為我仲係 mature student， 我唔係form seven 啊，咁我就去電視台開始度做。我家姐直情會話嚇。你唔係話你諗住做明星啊？你咩條件啊？你自量下啦！你點？你諗住真係做演員啊？咁樣其實當時係真嘅，呢啲 exact wordings 嚟嘅咁樣。咁但我覺得唔係你可能唔明啫，我係想做演員啊，我想做舞台劇演員，我唔係要紅啊，但我只不過係呢一樣嘢係我想做嘅嘢，攞表達嘅嘢、分享嘅嘢咁樣。咁又唔夠錢咯，咁屋企都有壓力咯。咁嗰陣時我就好努力地考咗賽馬會獎學金，因為嗰個獎學金係可以俾到嗰三年我嘅大學嘅學費加生活費嘅。我只係得一個目標，我一定要讀到。咁我就好成功地，攞到啦咁樣，好幸運地啦嚇。但跟住之後咧，可能真係人真係衰噶，佢會你好似冇咗個目標，係我之前頭嗰兩年去讀追住嗰樣嘢，就係嗰個 scholarship 啊咁樣。even 上堂咧，明明本身嗰個成績都唔差嘅，但係老師叫做嘅任何 exercise 嗰樣嘢咧，都好有難度啊，做唔到咁樣啊。咁直到有一日嘅聲形堂，我哋需要做一個 presentation 嘅。嗰年咧，老師咧就同我哋講話，我哋唔係要唱咩 musical 嘅歌啊，我今年成個學年咧。个重点系歌词，讲到个故事嗰样嘢，先至系你成为一个好演员嘅一个好重要嘅条件啊！咁样，咁所以咧，佢就叫我哋拣流行曲嚟唱啦。咁唔知点解我就拣咗呢一首歌，可能就系话我当时嗰个人嗰个状态比较飘忽咁样啦。咁呢首歌又好似好 sad 啊咁样，但系我提自己，我就做好呢个练习嘅时候，就将陈百强嘅呢一首《等》嘅歌词，就好似一个故事咁样唱咗出嚟。咁我記得我好記得嗰個畫面㗎，我哋喺一個音樂廳入面度上嗰堂，即係理應係後面有好多 orchestra 嗰啲咁，但當然嗰人冇啦，得部鋼琴啦咁樣，好大嘅 venue， 我自己一個人企喺度唱咗呢一首歌，完咗之後，我得到我喺演藝學院嘅第一個 A 咯。係啦，咁係咪得到個 A 其實真係唔係最緊要嘅，我諗係。揾翻少少一個人嘅信心，當然我老師會覺得你做到我呢、這個exercise 需要嘅要求，你真係成功地將呢一個故事用你嘅聲音同我哋分享咗。呢一、這個跟住就令我 apply 去到，譬如就算 even 而家電台嘅工作啊，其他嘅工作，可能都有如意同埋唔如意嘅一日，咁我都會諗，咁我咪 keep going 咯，keep trying 咯，繼續嘗試咯，咁。 呢、這個 A 對於我嚟講係俾到好多信心我嘅。 OK， 所以你公司揀等係因為純粹個 mood。 係啊，唔係咁揀嗰個，就算你哋而家嗰啲選秀嗰啲 show 啊嗰啲咧，都係啊，好似有啲難度啊，係咪？啊，咁、啊、故事我有啲 connected 喎、啊，咁樣最緊要。都仲算 manage 得到，有啲歌可能個 key 又唔啱啊，各樣嘢咁樣。啊，呢個好似有一個感應 connect 咗咁樣咯。 係 播咩叫佢唱算啦？不如我哋。 我哋會等下 Albert Lau 邀請佢2000個謝陳生。 今日六月話唔定就會發生呢件事啊！ 恭喜恭喜恭喜！拭目以待啊！ 守住二台啊！六月好多驚喜啊！ 等寂寞到夜深，夜已渐荒凉，夜已渐昏暗，莫道你在选择人，人亦曾选择你，公平原没半点偏心，苦涩慢慢向着心里渗，何必抱怨曾令最深是谁人，自愿吻别心上人，糊涂换来一生泪人，何故明是痛苦伤心，还含着笑装开心，的你可怜还可吻，目睹他远去，他的脚印，心中永印。糊涂是你的一颗心，他朝你将我穷的后悔，这一生你的心里满哀困。 期间移走议员储物柜内的物品，日后储物柜不可以再上锁，并交由秘书处清洁和检查。有民主派议员在过去两次立法会会议的时候带同和投掷恶臭的液体在立法会的会议厅内示威。 英国今日起有新防疫措施，大部分抵达当地的人入境之后要强制自我隔离两星期，可获豁免的包括陆路运输工人、从爱尔兰入境的人、空勤人员和提供必要医疗服务的医护专业人士。航空公司和旅游公司批评英国政府的安排不合理，因为会令有意到英国的人却步，打击业界生计。在美国，纽约市政府鉴于疫情放缓，当地星期一起再放宽限制措施，进一步容许建造业、制造业和零售业复工，涉及大约40万人，希望民众尽快回复正常生活。地铁系统将会恢复至疫情前的95%服务量。天气方面，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雷雨。过去几个钟头，本港大部分地区录得大约30毫米雨量，而大埔同荃湾的雨量更加超过100毫米。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朝早仍然有雷雨，随后几日炎热，天色好转。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6%，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傍晚6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732点，跌37点，总成交金额1,237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37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215点，升3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30蚊，跌4.2；美团点评155蚊，跌4蚊；汇丰控股41蚊，升5毫；阿里巴巴212.4升2毫，小米集团12.86跌1.6，中国平安81.8升4.5，盈富基金25.1跌4仙，港交所292.4跌1.8，中芯国际19.88升1.8。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英镑9.832，瑞士法郎8.053，澳元5.417，加元5.778，新西兰元5.057，欧元8.7594，每百日元对港元7.07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313。日经平均指数报23,178点，升314点。港金现价报15,625蚊，跌17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96.04美元，卖出1,697.1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报告啲交通意外咧，同埋坏车事故俾大家知道先啦。咁啊，啱啱运输署嘅朋友话俾我哋知咧，狮子山隧道九龙去沙田方向管道里边嘅慢线咧有坏巴士啊，而家龙尾塞到映月台嘅。狮子山隧道九龙去沙田方向管道里边嘅慢线有坏巴士阻路，龙尾去到映月台啊。而屯門公路去九龍方向丁九段呢就有交通意外嘅，中快線受阻，丁九嗰段嘅屯門公路九龍方向而家交通有啲擠塞㗎。而較早前呈祥道去觀塘近住蝴蝶谷道呢個農場工業大廈對開呢就曾經有意外事故清一場㗎啦。咁而家呈祥道去觀塘近住蝴蝶谷一帶嘅交通就回復正常嘅。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飞林明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去湾仔之路咧都系比较多车嘅，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嘅黄竹坑入口。咁现时香港仔隧道去红隧方向要实施间歇性通车，红隧九龙入口正系收费广场稍为繁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今日下午时间嚟到4:09，苏动音乐今日除咗阿琼同埋 Eric 之外咧，仲有我哋二哥会有嘅嘉宾，欢迎阿祖黄耀祖。 头先咧就系讲咗有两首啦，即系古巨基啦，咁同埋陈百强啦，系啦，咁啊都系见证住咧，即系黄耀祖你喺演艺嗰个嘅生涯嘅咁样。 系 咁嚟紧呢一首第三首啦，系咪继续都系讲紧演艺？ 都算系，但系呢个我谂系一个作为。我是一個表演者啦，即係不論係我做 DJ 嘅工作又好，我做舞台劇嘅工作又好，或者我出面做司儀嘅工作都好啊、嗯，其實都是一個表演者嚟噶嘛。我揀咗第三首係張學友嘅《寂寞的男人》。原因係佢未即係係咪舊年完咗佢嗰個 tour 200多場，頭尾我都有睇到嘅嗰、那個 show。當佢唱呢首《寂寞的男人》嘅時候。我懷疑佢唱咗呢四分鐘嘅時候咧，我係可能冇呼吸到嘅。我覺得好 amazing， 我好欣賞嘅一樣嘢係，因為我好中意睇現場嘅表演 ，live 係有一個好大嘅感染力嘅。而 which is 我嘅工作就全部都係 live 嘅，舞台劇你冇唔係 NG 噶嘛，係咪？電台我哋都 live 咁做，冇得 NG， 你講錯咗你就要自己承受翻個責任噶啦，要咁樣。張學友，我睇住佢唱呢首歌嘅時候，我懷疑佢呢首歌。公開表演可能唱咗超過100次，你諗下淨呢個 concert 唱都200多場啦，全世界咁走嘅時候，仲有練歌各樣嘢。呢首歌唔係一首新歌，可能喺咁多年以嚟佢已經唱咗幾千次。但我見到佢依然可以擺到一啲新嘅諗法、新嘅感覺，而係好自然地就表現咗出嚟。好似我哋頭先3:30之前咁樣講啦，即係點樣演繹一首歌啊？舞台劇呢，就算而家出嚟撈啦，我哋成日都要提自己，係你可能喺排練室已經彩排過1000次㗎啦，嗰句你講咗10000次㗎啦，但你每一次講嗰句說話嘅時候，都要俾人哋一個感覺呢，就係、是、你第一次聽，你第一次講嗰樣嘢先至係 real， 嗰樣嘢先至係真實嘅、人哋先至會相信嘅。即我呆咗咁樣望住張學友唱《寂寞的男人》，我就會，因為我完全俾佢，我完全買曬啊！我俾佢感染咗佢所有嘅感覺，佢嘅真摯啊 ，everything， 唔怪得知佢真係張學友啦，因為佢對佢嘅音樂、對佢嘅藝術、對佢嘅事業係咁投入。咁真摯， 因為其實作為一個演員都係啦，即係譬如你一個舞台劇，你可以我連續做咗10場8場， 係啊， 然之後仲有機會 rerun 再 rerun， 係啊，仲要諗下你之前排咗個半月噶咯，都係講緊嗰啲對白㗎咋，你係都係嗰個位喊㗎咋，都係喺嗰個位笑㗎咋，其實嗰個已經係一個 repeat 嚟㗎啦， 係咯， 重複嚟㗎， 係。但係對於你嚟講呢樣嘢，曾經有冇一個挑戰咧？ 有， 係， 因為試過有一個階段，當你混熟咗你部機器啊，有陣時咧，即係會有啲似。我哋話好似開櫃桶啊！ Yeah, yeah. 啊我要笑嘅嗱，咁人哋咪笑咯。我要喊嘅嗱，我知道我加2錢肉緊，加2滴鹽啊，咁樣就可能會感動到人啊。當你習慣咗，好似當你個工，你個人啊，似一部機器咁去工作。有一段時間，譬如我1年係做8個舞台劇嘅，一個未完就接下一個，咁你要生活啊嘛，同埋啱啱畢業冇耐，你冇得揀噶，有得做機會嚟嘅，學習嚟嘅，梗係做啦，係咪先？咁你咪去做咯。但做做下，久而久之，你真係好似變咗一部機器咁樣啊。所以，但係嗰樣嘢係唔會令人感動嘅，你唔會中意。睇部機器做戲俾你睇噶嘛？你每一個機器做節目俾你聽噶嘛？咁嗰樣嘢係提醒咗我，我唔要做一部機器，所以我會 keep 住都放假咯。哦、即係我覺得嗰個係我行開幾日，咁而家冇得放啦，係咪？係啊，去邊啊？ 咪 去掃墓咯，或者去小人啊？咁係咪？即係，但係嗰行開嗰幾日對我嚟講好緊要嘅，因為我所有嘅工作都係同創作有關嘅。你真會冇貨嘅，你冇貨嗰陣時，你就會忍唔住，咦？開咗個櫃桶。但我要提自己，我唔可以咁做，我應該要呢個工作，就算我開咪。我日日都開㗎啦，日日都係對住嗰兩個人㗎啦，都係咁講3個鐘頭。但點樣我可以揾到多啲新嘅 input 擺到落個節目度，擺到落我演繹一個角色嘅時候，唔係又係嗰個人咯。即係我諗呢一個係一個我對自己嘅要求同埋提醒啦。 有冇邊個角色你曾經不斷 revisit 演得最多㗎？其實 so far， 其實好搞笑，我演嗰啲角色咧，成日都唔係人嚟嘅，真係個動物仲唔少啦，或者一啲。即唔係叫做大家平時最多機會會見到嘅， yeah. 譬如嗱，我係做一個我試過做一個其中一個攞男配角嘅咧，我就係做一個 智商是完全正常的，但我身體勁亂的角色， 哦， 即其實你好少有機會體驗的嘛，係咪？咁嗰個做了兩個 run 咯，另外一個是做男主角的，更加跟我完全不似的，我做一個資優的人，自己講完都笑啊！資優的人，智商上面我是資優啦，但我在情感表達咧係負數嘅，因為我啲嘢拍就喺嗰邊。哦，其實呢啲都唔係好係人嚟噶嘛，即係我講，你唔會好容易地見到咯，係咪？我好旺，成日都係做呢啲，我成日都話，我有冇啲花瓶啲嗰啲啊，容易啲做嗰啲咁樣啊？ 但係你呢啲先至好嘛，因為你多啲面向，你可能再多啲嘢，你可以呢度加啲，嗰度加啲，嗰度加啲。 我都希望係咁啦，但係其實有陣時創作嘅過程咧都幾吃力嘅。不如我頭先講嗰兩個角色，喂，講真。 嗯， 人我哋话演员通常睇一睇剧本嘅时候，有冇一个 instinct 啊？你有冇一个直接嘅反应？你个感觉系点？我睇嘅时候冇画面，因为嗰两个人都对我离得好远啊。但系嗰个亦都系做演员有趣嘅过程，就系我点样去揾呢？我揾我嘅资料，点样令到嗰个角色成为一个独一无二嘅角色？喂，譬如我要做一个坐轮椅嘅人。我唔係坐喺張輪椅度，我做咗一個坐輪椅嘅人。其實佢都係一個人嚟嘅啫嘛。佢都係有情緒嘅，佢有感覺嘅，佢係獨一無二嘅。我要揾到嗰個獨一無二咯，咁樣先至咪一個好 general、好 boring 嘅角色咯。 係，同埋最難就係每一場你都要做到嗰種獨一無二。 係啊，所以真係要頭先我講，你要真係聽咯，你要聽你嘅對手講 ，listen 得好嘅話咧，係最 powerful 嘅。我覺得呢一樣嘢。 OK， 嗱，我哋唔係會播演員的自我修養㗎，我哋係播張學友嘅《寂寞的男人》嘅。 繁忙的工作加一把驚慌過度，無聊的交際只管把笑容製造，回家打開一部電腦，無意找到，無意傾訴，無意很好，從來不知道怎麼經過行各路，從前的一套今天仔細仍照做，一生粉紫色這外套，無意起舞，無意擁抱，無意得到，仍然能拥有梦想跟前途，仍然能拥有自尊跟自豪，仍然明知许多旅伴一转身会遇到，为何感到这不算最好，明明从不信天荒跟地老，明明从不会后悔得不明明重新掌握去做，我总可以做到，为何今晚我不懂如何告别烦恼。浮华掌声里只想一个人赞我，从难关出发，心境可向谁透露？是否悲欢早有定数？何时得到？何时失去？谁能猜到？仍然能拥有梦想跟前途，仍然能拥有自尊跟自豪，仍然明知许多旅伴一转身会遇到，为何感到这不算最好，明明从不信天荒跟地老，明明从不会后悔得不到，明明从新掌握去做，我总可以做到，为何今晚我不懂如何告别烦恼。 能拥有梦想跟前途，仍然能拥有自尊跟自豪，仍然明知许多旅伴一转身会遇到，为何感到这不算最好？明明从不信天荒跟地老，明明从不会后悔得不到，明明从身上压去做，我总可以做到。为何今晚我不懂如何告别烦恼？ 好啦，嚟到最后咧，今日黄耀祖拣咗一首歌咧，诶。屬於你嘅範疇啦，華語歌嘅系列。 為我揀嘅，劉若英嘅後來啊。 係啊，但唔係為你揀嘅，我咁講嘅啫，好衰啊，係嘛？ 呢首歌係咩階段嘅故事咧？ 呢首歌咧係喜愛夜蒲個階段咯。 啊？ 難道我冇我都有練清過㗎？ 我唔係話你聽我講先，我唔係質疑你喜愛夜蒲嗰個年紀。 點解會 係？我係喜愛夜蒲嘅時候，你聽乜鬼後來啫？ 因为喝大咗啊， 之后就会开始喊嗰啲咧， 无端端唔知点解嗰啲， 咁点样喜爱夜蒲啊？你真系 唔知点解廿几岁仔硬系觉得啊，世界对你不公平啊！哎呀，隔篱嗰个朋友系我一生嘅挚友啊！即系嗰啲会弹晒出嚟噶嘛？系咪？我有经历过一个咁样嘅阶段嘅，咁我谂应该系廿五六岁，可能系大约嗰啲时间啦，系咯，真系差唔多嗰啲时间咯。睇唔出嚟，你个样好似阿琼，你好琼喎。 廿五六岁嘅时候咧，我信你仲系喜爱夜蒲嘅状态。 系， 但系咧，我觉得应该未有后来嗰种嘅觉悟咯。 诶，唔紧要噶， 吓死 自己觉得有噶啫嘛，嗰下系咁噶咋，我有千个太阳添都有唱埋，My friend， 今天你如何啊？系咪先？真系好恐怖噶， 你嗰个年代嘅喜爱夜蒲同我应该系唔同嘅，如果唔系好难发生嗰啲歌嘅故事。 系啦， 但嗰次蒲到点解突然咁会谂起呢一首歌作为主题曲嘅？ 又唔系嘅，因为其中一个阶段嘅我咧，都会有几多时间咧系同朋友去卡拉 OK 嘅，或者系一啲咧pop 咁樣嘅，真係走廊歌手嗰啲上唱啦，但係冇唔係我媽嗰個年代嗰啲海城夜總會嗰啲唔係咁樣 的。家有喜事。 係啦，類似係啦， 嗰執 梳我都係啦，同埋洗住個碗嗰兜水我都有喺度嘅咁樣。有一個階段係即係會係咁樣嘅，攞咗可能禮拜五啊，收咗工啊，跟住大家去唱下歌啊，硬係覺得咧情場係唔如意嘅，生活係唔如意嘅。其中呢一首後來係大家可能譬如卡拉 OK， 大家會一齊唱，可能跟住有人忍唔住，後來跟住就忍唔住，覺得自己好悲淒啊，跌咗落去童話小公主嗰啲位置度啊，嗰啲咁樣咯。 你有冇喊過啊？ 梗有啦，係咪有啲睇唔起我先㗎？喂，人生階段嚟講，proud of you 嘛，我都唔會而家攞出嚟講係咪？ 佢揀呢首歌講到咁樣，你佢冇喊過，佢就冇資格攞嚟講啦。 因為其實我一路都以為咧，黃耀祖個人咧其實冇乜悲傷嘅情緒㗎。 有㗎，點會冇啫？人人都一樣嘅啫，你 show 幾多嘅啫。 你真係 show 得好少咯。 咁我係我工作啊嘛，咁我同大家一齊工作嘅話，就算我有我都收㗎，即係唔係好似講到好衰咁，關你咩事啫？嗱，但係呢句唔係負面嘅，我應該係專業地就做好我嘅工作，所以我盡量唔帶情緒嘅。但係又或者咁講，我認識阿瓊之後，即係對呢幾年啦，係咪？我嘅情緒好啲嘅，細個啲嗰陣時咧會 波動啲， 波動啲啊，火爆啲啊，粉細疾俗啲啊，咩都有多啲，即係而家。又唔好話老嘅，我都唔算老啊！咁多老過我係咪喺電台度係咪死都咁講啦？唔認啊，擁走佢咁樣。 唔係呢個台絕對你可以咁講。 係啊，咁又係啊。咁所以我諗即係人個年資經歷多咗啦，咁更加懂得點控制咯。 係 啊。 我反而好奇啊，瓊開頭你覺得話呢首歌嘅覺悟應該唔係黃耀祖喜愛夜蒲嘅時候嗰種覺悟，你覺得個覺悟應該係點咧？後來 因為我覺得喜愛夜蒲嗰個年紀咧，同埋以我一路以嚟對佢嗰種好正面思維、好正面的小寶寶嗰種咧，梗係。今朝有酒今朝最 high 咗開心咗先啦咁樣啦。咁但係其實呢一首歌呢我覺得係要去到三十幾四十頭你先可以感受到即係原來生命當中曾經有一個咁重要嘅人但係就係喺我唔經意當中佢就流走咗。 咁呢首歌其實都 跟咗我好幾年嘅，因為我估25到30歲嗰個階段咧，喺我個愛情入邊咧係完全唔如意嘅，即係每一個都係錯嘅，係啦，即係 點錯啊？ 冇碌林唔長久啊，識錯人啊，俾人呃啊，你係咪真係要我繼續數落去啊？我翻去嗰個階段嘅老阿瓊咁樣， 我攞啲酒嚟， 係啊， 我可唔可以揀一個聽一下？我想聽俾人呃啊， 俾人呃啊，你真係想聽？ 我问得我街先， 我谂紧出唔出到街先啊！你明唔明白啊？佢即系做咗嘅 呃钱， 冇呃钱咁，我好蠢冇钱命啊！如果命都俾人呃噶啦，我都蠢噶。我去到嗰啲位置嘅时候，所以唔系点会有后来咧？同埋其实除咗拣呢首歌，即系唔系净系喜爱夜蒲嘅，因为我都想选择拣一首国语嘅作品。我自己如果我要讲我啲歌手咧，即系我储得齐碟咁滞嗰啲咧。其實大部分都係華語歌嘅歌手嚟嘅，即係蔡健雅啦、孫燕姿啦、奶茶我係齊嘅，莫文蔚我係齊嘅，即係有啲呢類型嘅歌曲，某層面上可能都係陪伴住我某一個時間嘅，所以我就會揀翻一首國語歌咯。 同埋你記得飲大咗嘅人咧，係覺得自己思想成熟嗰十幾年㗎。 你唔係話我唔成熟嘅話，咁啊仲要諗。 即係今時今日再飲嘅時候，佢就好calm，因為佢50、60歲嗰年紀。 咩啊？七十幾啊？唔好話細我啊！我2蚊搭巴士啊，就嚟咁啊！ 情感就會濃烈好多啊，咁樣嘅。 難怪得知咁中意翻工 啦。係啊，咁樣。喂，但係今日要多謝曬黃耀祖啦。 Thank you, Eric。Thank you。 揀咗即係四首歌啦，亦都講咗即係。佢四個唔同嘅故仔啦，係呢啲我諗可能難啲，你喺風 show 嗰度會聽到佢無啦啦分享呢啲嘢。 佢嗰兩個 partner 唔會捧場， 唔識聽係嘛？唔係咁都。 系啊，我唔喺度，系咁要讲呢啲先。 系，紧要佢两个之后都会嚟嘅，应该。 系啊，冇错，唔系应该系一定 嘅。系啊，睇下佢哋又拣啲咩歌咯，到时。 系啊，到时候可以讲下佢哋两个眼中嘅你系点样。 好啊， 今日多谢黄耀祖 ，Thank you。 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再。栀子花白花瓣落在我蓝色百褶裙上，声说我低下头闻见一阵芬芳，那个永恒的夜晚17岁仲夏，你吻我的那个夜晚，让我往后的时光每当有感叹，总想起当天的星光，那时候的爱情为什么就能那样简单，而又是为什么人年少时一定要让深爱的人受伤，在这相思的深夜里，你是否一样也在静静追悔感伤，如果当时我们能不那么倔强，现在也不那么遗憾，你都如何回忆我，带着笑或是很沉默，有没有人能让你不寂寞？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陈景耀报道一节新闻。海洋公园今个星期六重开，除了部分小童六十五岁或以上本港居民之外，所有访客需要凭住门票在海洋公园网站预约14日内的入园日期，最多8人一组到访。入园的时候要出示预约二维码和登记的门票或者全年入场证。海洋公园亦都推出港人专享优惠，成人可以七折购买门票，11岁或以下小童免费进场，休园期间生日的市民，即是1月26号至6月12号期间生日的市民，可以在恢复营运一个月内免费入场。海洋公园话将会加强景点、机动游戏和设施的清洁消毒，所有访客和员工必须在入园之前量度体温、戴口罩。在恢复营运的头两个星期，公园的整体访客容量将会减至四分一，之后逐步提升至一半，个别景点访客容量就会减低一半。卫生署公布最新的吸烟调查结果，显示青少年使用烟草产品的情况有下降趋势，不过女性烟民的比率就增加 0.5 个百分点。立法会审议禁止电子烟草案的委员会早前决定终止工作，卫生署控烟酒办公室主任封盈表示遗憾，他说吸食电子烟未成为普遍趋势，当局会继续以现有条例规管。中央将会在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并会推出多项自由便利措施，包括在货物贸易上实行零关税，以及提高免税购物额。国家发改委表示，海南自由贸易港不会冲击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相信是互补大于竞争，可以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认为，越多自贸区越少贸易壁垒就越好，认为海南推进自由贸易会吸引更多的投资，香港作为区域中心必定会得益，例如提供专业服务。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回应有关香港的问题的时候说，美国和英国对日本的做法给予肯定，他对于出现完全不属实的传言感到失望。英国和美国上个月底和其他国家上个月底发表联合声明，批评北京对香港进行国家安全立法是违反一国两制和中英联合声明。早前有报道指出，英美曾经暗中询问日本，但日方拒绝加入批评的行列，以避免过度刺激中国。菅义伟今朝早在记者会上被问到有关的报道，他说对于外交上的沟通不便一一回答，强调日本早于其他国家对香港的事情深表忧虑，已经向中方直接和明确提出。他又说，日本和七国集团其他成员国紧密合作，共享基本价值和想法。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明日稍后骤雨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明日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几日天气炎热，天色好转。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7%，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傍晚6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776点，升六点，总成交金额1292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37点，升六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215点，升3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30蚊跌4.2，美团点评154.8跌4.2，汇丰控股41蚊升5毫，阿里巴巴212.4升2毫，小米集团12.86跌1.6，中国平安81.8升4.5，港交所292.8跌1.4，中芯国际19.86升1.6。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日元109.53，瑞士法郎0.963，加元1.341，人民币7.075，英镑对美元1.269，欧元对美元1.13，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653。日经平均指数报23178点，升314点。港金现价报15670蚊，跌1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95.02美元，卖出1696.1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進翻喺獅隧嘅壞車，咁獅子山隧道去沙田方向管道內嘅慢線咧，較早前有壞車阻路，仲未拖走。而家獅隧九龍入口嘅交通非常擠塞噶。窩打老道喺獅隧嘅車龍排到近羅福道，另外龍翔道西行去獅隧龍尾近彩虹村。咁就喺獅子山隧道去沙田方向，因為管道慢線有壞車，而家獅隧九龍入口交通非常擠塞。窩打老道翻獅隧嘅車龍排到羅福道，龍翔道西行去獅隧車龍就排到近彩虹村。咁另外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咧，近住丁九嘅意外都係未清理好，部分行車線受阻，車龍排到近深井。就喺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丁九有意外，龍尾近深井。而喺港島大潭道，因為有冧樹，而家近住浪琴園一段咧，部分嘅行車線係受阻。來回方向嘅交通擠塞，車龍分別排到赤柱峽道交匯處同埋龜背灣。咁就係大潭道有冧樹，近住浪琴園嘅部分行車線受阻㗎。來回方向嘅龍尾分別去到赤柱峽道交匯處同埋龜背灣。咁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咧，隔咗前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丁九嘅意外啱啱清理好，車龍嘅大消散，而家龍尾去到近深井。隧道方面，紅磡海底隧道嘅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龍尾華潤大廈，西行過海車龍排到景隆街。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馬會大樓對開。較早前香港仔隧道北行嘅間歇性封閉措施就已經取消。紅隧嘅九龍入口而家只係收費廣場對出一段車多。路面方面，喺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芜湖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龙排到果栏。喺新界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屯门大会堂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近三圣。咁另外其他封路方面咧，提提大家喺西贡嘅北潭路，因为山泥倾泻，北潭路近住屋头一段咧，而家仍然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最后环保署就提醒你，停车即时空气清新啲，身体健康啲，心情都靓啲嘅。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 有快乐。 点样洗手先至啱？ 首先开水后洗湿双手，跟住双手离开水源，加入碱液，擦匀后擦出泡沫，开始洗手七式：手掌、手背、指罅、指背、拇指、指尖、手腕。 擦手最少要20秒。 洗擦后就要用清水彻底将双手冲洗干净。 骚动音乐 ，We listen to you every day。骚动音乐 ，I like the song that you just played。No matter if I'm having a heartbreak day, but just a beautiful sunny day。骚动音乐 ，Only on RTHK。 下昼嘅4:39，翻嚟骚动音乐阿琼嘅部分啦。第一首歌拣嚟，我觉得系成个假期嘅心声嚟嘅，因为大家不断听到嘅都系雨声啦，同埋雷声嘅打扰啊。 竹篱上停留着蜻蜓，玻璃瓶里插满小小伞。 由台湾女歌手魏如云的作品，其实周杰伦都翻唱过的，但我就比较喜欢这个版本多一点。歌曲名称叫做听见下雨的声音，而魏如云都是娃娃魏如萱的细妹，两姐妹都好厉害唱歌。会唔会令你谂起其他啲台语作品？例如那些年啦，但系其实佢哋都系出自九把刀电影嘅歌曲。呢一首歌其实都系那些年嘅故事嚟嘅，就系经过那些年之后，发现你依然喺我身边嘅幸福。歌曲名称《听见下雨的声音》。之后都系九把刀电影嘅一首主题曲嚟嘅。就可能讲到九把刀电影嘅啲歌曲咧，大家第一下谂到就系那些年错过的爱情，那些年错过的大雨啦。其实可能好多九把刀嘅电影都同那些年咧同错过有啲关系。咁今次呢一首歌嘅主唱咧，直情系女神级嘅，佢系周慧敏。 黄昏在等一座空城，像咖啡在等一个人。命运在等谁的幸存，爱情在等谁的挫折。坠落了灵魂的星辰，一个人冷不冷，你依稀的吻还能骗人。故事在等一个热吻，那个人温柔里再生。倔强在等下个可能，青春在等谁完成。就算岁月爬过了我们，当流言刮成了龙卷风，你会前来敲我的门，把诺言再确认。咖啡在等一个人，苦涩慢慢蒸馏出圆润香醇，雨的温润，爱的诚恳，想念冷雨开一杯甘醇。时光在等一个人，将青涩烘焙变回甘的熟成，生死交锋才能见证。你是我肩上天使，一直在为我等。 周慧敏的国语作品 来自九马刀的电影《等一个人咖啡》当中的主题曲，歌曲名称叫做《咖啡在等一个人》。 故事在等一个热吻，那个人温柔里再生。倔强在等下个可能，青春在等谁完成。就算天涯困住了旅人，当失恋像大风那么狠，你会前来敲我的门，把诺言再确认。咖啡在等一个人，苦涩慢慢中流出圆润香醇，雨的温润，爱的诚恳，想念冷雨被赶穿。时光在等一个人，将青涩烘焙变回甘的收成，生死交锋才能见证。你是我肩上天使，一直为我在等。 周慧敏，有没有一种饮完一杯热咖啡的温暖？现在讲起周慧敏，我相信都是很多人很重要的一段回忆来的。咁讲到周慧敏，不变的样子、气质和美貌，还有那段很重要的回忆啊。之后出场的这位歌手新专辑都会有这种威力，他是苏慧伦 ，featuring 有魏如萱。 三十七度大汗淋漓，好热，衣服踩上就感到我湿了。习惯冰镇，你怪啤酒太狠，起蓝色又认真。 个诺贝尔，大人的笑其实美丽，你怎么能明白呢？ 我有点太快乐，但剩下的果实太现实的剩下被自然暖化的我的心奶奶的潮红的经过清澈， 气温37度的行水，主场有苏慧伦 featuring 黎如萱。歌曲当中讲到是女性的幻想和遐想，不用怕的，希望我们都可以将它变成真，不用害羞的，自我是女性的身份。好多嘅欲望同埋遐想咧，其实我哋每日都接触到嘅。 那你把东西吃一吃， 吃完了。 一口一口吃掉寂寞，一口一口吃掉烦恼和忧愁。吃饭不张口，也发个一口一口吃掉难过，一口把想念都化成肠胃蠕动，吃到肚子。一个人上班，一个人下班，一个人晚餐，一个人生的麻烦。白米饭一碗，辣椒酱一罐，大汤匙一半，舌头代替我呐喊。日子就这样过，焦虑填满，早学会习惯。我被时间挥霍，就算我不甘，也只能承担着平凡。一口一口吃掉寂寞，一口一口吃掉烦恼和忧愁，吃饭不张口。想念都化成肠胃蠕动，直到肚子痛也不够，快乐难受嘴里松，心里还是空，吞下至少填饱什么，划手机配饭，别人的片段剧情和彩蛋，我最中意的彩蛋。哦，嬉笑怒骂哭喊，十指大动变换，大脑不用转，素食娱乐我喜欢。日子就这样过，被焦虑填满，早学会习惯。我被时间挥，就算我不甘，也只能承担着平凡。一口一口吃掉寂寞，一口一口吃掉烦恼和忧愁。 口把想念都化成肠胃蠕动，直到肚子痛也不够，快乐不休嘴里送，心里还是空，吞下至少填饱什么。 有阵时对生活嘅欲望啊，喺好空虚嘅时候，好似只能靠食物嚟填满。韦礼安最新专辑当中作品。 谢谢播， 你有吃哦。 歌曲名称《一口一口》。好多人都话我实会讲呢件事，系啊，冇错啊，佢哋系宇宙人，要去高雄啊。作品歌曲名称叫做《要去高雄》，要去高雄是因为呢高雄附近的屏东县现在应该有好好吃好当做的芒果啊，开心啲啦，星期一、哦、 你好吗，远在他乡， 最后呢首歌用呢个正能量乐队宇宙人帮大家点开今个星期对旅行嘅欲望啦，对美食嘅欲望啦，都希望大家可以一一实践到嘅。